只有菲律宾的公民的外国配偶和子女，入外国的外交官才可以入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周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新界北部的气温更上升至35度左右。预测大致是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是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89点，升118点，总成交金额1,29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14点，升11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21元，升8元；中芯国际29元，升2.5元；美团点评191.1，升6元；阿里巴巴238.8，升5.6；小米集团15.5，升4.2；港交所346.8，升10.6；吉利汽车15.9，升3.2；中国平安84.6，跌6毫；友邦保险72.15，跌4.5；华夏汇鑫351.7，升4.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4，英镑9.743，瑞士法郎8.227，澳元5.421，加元5.713，新西兰元5.08，欧元8.8527。每白人对港元7.2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79。日经平均指数报22,696点，跌73点。港金现价报16,67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77美元，卖出1,801.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御景园的快线有意外，一带的交通挤塞的车龙排到上唐人新村交汇处。现在元朗公路来回方向通往朗天路的支路都是暂时封闭。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的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灰沙围。而反方向元朗公路去返屯门，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近崇正新村。咁就係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御景园嘅快线有意外。而家元朗公路来回方向，通往朗天路嘅支路都係暂时封闭。而喺西贡公路近住鹿尾村路，因为有意外，来回方向嘅交通呢而家都係非常挤塞。出九龙嘅龙尾喺西贡消防局，反方向入返西贡市中心呢，车龙排到近嘉林别墅。咁就係西贡公路近住鹿尾村路有意外，来回方向嘅交通挤塞，龙尾分别去到西贡消防局同埋嘉林别墅。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咁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湾仔的谢斐道，因为爆水管，介乎柯布连道至到菲林明道的一段谢斐道全线仍然是封闭，一带挤塞。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和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0，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4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再隔離啦，另外咧亦都會再詳細清洗嗰個地方啦。咁而家亦都係做緊啲化驗嘅，睇下咧仲會唔會有其他個案。除咗頭先提到揾到源頭嘅一啲嘅群組之外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幾宗嘅個案咧係揾唔到源頭嘅，包括咧有喺鑽石山荷里活廣場嘅一間電器行咧，做電器售貨員啦，有尖沙咀按摩院做接待嘅人員啦，亦都有咧係中環嘅售貨員啦，有私人診所嘅護士嘅姑娘啦，咁同埋咧有一位新巴嘅司機嘅，咁嗰位嘅新巴司機咧，根據新巴嘅資料咧，就話咧。佢哋係一位駕駛23號線嘅新巴車長，咁而嗰一位嘅車長咧，尋晚係入院接受隔離同埋進一步檢測之後咧，就今朝早係確診嘅。咁而家咧，亦都係有暫時係有19個車長咧，需要暫時停工同埋咧接受病毒檢測嘅。有一啲咧就曾經係揸過同嗰一位確診嘅新巴車長同一架車啦，咁亦都有啲咧係曾經同佢一齊食飯嘅。每日新增的个案都以十计去增加，究竟香港可以怎样应对今轮的疫情呢？而政府方面也都说会特别针对四个的群组做一些检测，包括了是的士司机、物管员工等等的，但是香港的检疫能力又能够足以去应付呢？另外一个也都值得关注，就是最近有好几宗的个案确诊者都曾经去过街市嘅，包括咗系黄大仙区嘅牛池湾街市啦、彩云街市啦、慈云山街市啦，咁另外深水埗亦都有北河街街市啦，咁仲有其他区咧，亦都有一啲嘅街市咧系曾经有确诊者去过嘅。咁今日啦，亦都咧有一啲嘅街市咧系会提早收档进行清洗嘅。街市一个人流密集的地方，尤其是而家大家唔出外用膳咧，更加多就要买餸翻屋企啦。咁但系街市又会唔会成为咗另外一个系即系病毒传播嘅一个温床咧？咁啊，佢哋嘅清洁应该点样处理咧？1872311，值得大家关注，打嚟同我哋倾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iu again. Hi. 最近咧，Siu叔叔有一个朋友咧，就叫 Victor 咧，就亲自开口咧，就要求Siu叔叔咧讲讲 Victor 呢个字个发音，呢个名字嘅发音，咁啊，希望咧就大家会读好少少。Victor 呢个字 ，Victor， 有两个地方要留意嘅。Number one, it starts with a V sound, V 音开头嘅，所以咧我哋咧系 V 咁嘅音嘅 ，V 而唔系。唔系 fit， 唔系 fit， 唔系 wit。OK，it's vic。That's number one。Number two 就系咧后面咧 vic 个 c 咧，我系读 k 音嘅，所以咧我系 victor， 好轻一个 k 音 vic， 但又唔识 k 出嚟嘅，其实轻轻做咗 closure vic， 跟住咧直接去 t 音就得啦。victor， 大家听多次 victor。Example sentence, my name is Victor.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与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嘅。曾其恩医生你好， 主持你好。 系曾医生，首先想问一问啦，就系而家咧有唔少嘅，即系有好几宗嘅确诊个案啦。佢哋都曾经咧系去过唔同嘅街市嘅，亦都咧有一啲甚至喺街市入边工作嘅。咁大家知道啦，街市咧就人流都非常之多嘅，尤其是譬如晏昼即系三四点个时间咧系相当之多人啦，亦都比较挤迫啦。咁嗰啲嘅即系。 擺出嚟嘅貨物咧，已經都擺咗好多啦。喺街市上面點樣可以做到個防疫嘅工作呢？ 嗱，我諗其實兩方面嘅，第一就係幫襯街市嘅人士咧，可能佢哋要揀取一啲嘅時間咧，係冇咁多人流嘅時候咧，去買餸啊等等。同埋去親街市買餸的話咧，即係記緊一定要戴住一個口罩。喺過去嘅日子咧，我都發覺有啲嘅小販或者街市嘅朋友咁咧，佢哋因為工作嘅緣故，有陣時可能會除低咗口罩，或者個口罩咧係戴得唔好嘅。咁我奉勸佢呢段時間咧，就記緊咧就一定要佢個口罩一定要戴好。咁同埋咧就即係全天候咧都要緊記自己嗰、那個手部嘅衞生。好多時候我哋都會找足啊，喺街市度找足。咁嗰啲散銀啊嗰啲，咁我所以我都奉勸咧，即係如果市民咧佢去街市買餸嘅時候，如果可以的話，尤其是喺呢段期間咧，就自備一啲散紙啊，方便找足，就避免咧就同小販咧有密切嘅身體接觸啊等等。咁買翻嚟嘅街市嘅袋咧，翻去屋企咧一定要即係盡快除低咗佢啦。咁同埋你買嘅嘢咧，一定要盡快係即係洗乾淨，然後先去擺入雪櫃。 不過曾醫生你話即係揀一啲咧人流冇咁多嘅時間去買餸啊嘛。冬人同此心嘅時候，明明唔多人嘅時間就會變咗多人噶咯。大家可能即係一窩蜂咁樣揀朝頭早八點前或者八點鬆啲嘅時間去買餸。咁嗰個又係處理唔到嗰個人流問題咯。其實仲有冇啲其他嘅方法咧？ 係啊，其實咧就冇一個即係我哋講緊一個好最理想嘅方法嘅，因為大家都知而家我哋即係夜晚黑即係大家都會翻屋企食飯啦，有好多嘢咧都即係我哋而家都唔準堂食啦，咁變咗係多咗人咧係喺屋企煮嘅，咁變咗亦需要咧就係去到街市嘅，無論濕街市或者超級市場買餸。咁我只可以講咧，就話即係盡可能咧，就係如果你發覺嗰個時段係比較多人嘅時候咧，你避免嗰段時間去，或者揀一個自己方便或者適合嘅時間做，同埋咧就喺呢段時間可能每一次咧就買多啲，就買幾日就好過咧，就係你需要每天咧都要去到街市咧去買餸。當然另一個方案咧就係、是。你可能就係唯有叫外賣啦。如果你真係呢段時間好怕去街市，由於見到有咁多個案發生喺嗰當中嘅時候，咁你唯一個選擇途徑就係自己唔煮啦，就叫外賣啦。咁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嚟嘅。 嗱，你頭先都有提過啊嘛，譬如街市買送翻嚟嗰啲袋咧，你又覺得應該要盡快即係拆出嚟去清理啦。咁但係我想問啊，即係一般嚟講咧，即係呢病毒喺呢啲嘅包裝嘅物件上面咧，佢大概可以存活幾耐咧？唔單止其實有膠袋啦，而家就算我哋去普通濕街市咧，有陣時都會有一啲係包裝好嘅蔬菜咧會喺度嘅。咁譬如嗰一啲佢可能透過嗰啲咁樣包裝去沾染到病毒嘅即係危機，其實有幾大咧？ 其實你就喺外國嘅研究顯示咧，或者我哋港大即係、就是、有個團隊之前去睇過，即、就、係、是、病毒存活或者可以停留喺一啲硬嘅物件上啊，或者我哋講緊紙張啊、膠質嘅物件嘅表面上咧。咁通常都可以停留大概三至四日嘅，咁所以變咗，如果大家翻到去真係拎住呢啲譬如係一啲紙張，又或者係一啲膠袋嘅嗰啲嘅即係物件的話咧，其實或者係個 packing 本身係膠質嘅，咁可能你都係盡快可能需要就係拎去個水喉水水龍頭嗰度可能沖洗啦，即係或者你可能甚至乎可能攞啲。稀釋咗嘅番鹼水可能係抹個表面啦。咁如果可以的話，當然係最好將裏面嘅食物咧，或者新鮮嘅嘢咧，係拆咗出嚟擺喺個碟嗰度，直接咧我係用成個膠袋咧，係擺入個雪櫃度啦。 嗯，好。 即系我自己觉得咁样会好啲。 好，嗱，电话号码18723111啦。咁啊，呢段期间咧，真系唔少人都去街市帮衬买餸嘅。其实无论系街市也好啦，又或者去超市也好啦，啊，咁你点样做到一啲嘅防御嘅功夫咧？又或者如果你喺街市入边工作嘅，咁点样去防止会受到病毒嘅即系感染或者病毒嘅传播咧？个清洁卫生点做咧？电话号码18723111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啦。嗱，曾医生讲到咧街市嘅清洁嘅问题啦，咁当然即系不嬲咧，街市通常就每日咧，佢收檔之後都會有啲清潔嘅功夫嘅。咁但係而家咧，由於有幾個街市咧都發現，即係有啲人係確診嘅個案啦，就曾經去過啦。咁而今晚咧，牛池灣街市同埋北河街街市咧都會係提早閂門啦，做一啲深層嘅清潔工作。咁但係北河街街市其實都係比較即係之前已經係發現咗一啲嘅確診個案，咁但係今晚先至嚟做啲消毒喺。截断个传播链的上面啊，呢度会不会做得比较迟呢？ 嗱，当然就如果在较早嘅时间可以提早做到呢、這个即系环境上嘅清洁啊，或者我哋讲紧深层次嘅清洁咧，系有助即系将一啲感染嘅源头啊，喺残留物咧喺个环境当中咧，系再感染到其他人嘅。不过而家有做嘅，肯定好过冇做嘅。虽然系嚟咗迟少少，不过我自己觉得都系应该需要做。 嗯，另外今日咧亦都有三宗嘅个案啦，系嚟自黄竹坑一间嘅院舍嘅。咁我哋应该即系点样去评估而家嗰个院舍喺传播病毒入边嗰个嘅危机程度啊，同埋个情况咧？ 嗱，我谂其实而家院舍当中爆发咧，系我哋最唔乐意见到嘅，因为大家都知道，老人家如果感染得到咧，佢出现一啲较严重嘅个案，或者甚至乎病容发症啊，死亡率咧系相对地高好多。咁但系我自己照我所知咧，就以往咧一啲院舍咧，好多时咧佢哋都会聘用一啲我哋俗称 part time 嘅，或者 兼职员工 省嘅员工系啦。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下咧，我相信要即係要停止咧呢種嘅做法啦。所有 part time 嘅員工，我自己覺得都暫時唔好翻工，因為咧佢有機會可能係一個職員咧，可能翻幾間嘅院舍。咁如果當有一間真係爆嘅時候咧，好難避免咧，就係會唔會將由一間院舍嘅病毒帶到去另一間？咁當然就係即係呢樣嘢就係要各自去處理嘅，即係可能即係因為有好多私營老人院咧，其實佢哋都用緊呢個模式嘅。咁只有勸喻佢哋暫時唔好做呢個動作，或者唔好做呢啲咁嘅行為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我相信另外一啲咧就係、是，譬如院舍裏面當中咧，有好多人係要運送一啲日常嘅用品俾即係譬如啲老人家嘅。咁嗰啲運送嘅員工咧。其實我諗都要做翻一啲登記同埋即係實名嘅登記同埋一啲體温監測，同埋可能要喺指定嘅地方去交收呢啲日常嘅用品，避免咗佢進入到去嗰個嘅即係院舍當中。咁當然就係恆常。 喂，係曾其恩。 員咧去同埋院友咧進行定時嘅病毒核同核酸測試咧，我自己覺得係緊要嘅。咁尤其是喺呢段時間。 講到測試咧，嗰個檢測能力上面啊，譬如即係政府而家為一啲較高風險嘅群組啦，提供自愿同埋一次性嘅免費嘅冠狀病毒檢測嘅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嘅，咁當中包括咗的士司機啦，可以登記預約啦。其實你睇翻香港嗰個檢測能力嚟講，有冇可能係再進一步為更加多即係唔同嘅群組，譬如而家講緊街市，為佢哋做一啲嘅檢測咧？ 嗱，我自己照我所知咧，而家嗰個能力咧就應該未達至到可以做一個大規模嘅即係篩查。最主要原因可能我哋就錯過咗好早階段咧，喺呢方面咧我哋裝備好自己。咁但係樂見聽到政府咧都揾到有兩間嘅國內嘅公司咧，同埋一間本地嘅公司咧去幫我哋做一啲大型嘅篩查。但係我奉勸即係特區政府咧，就係經過今次事件之後咧，應該要好好裝備咧， 嗰個病毒檢測，我哋可以做到個容量，盡量推高到有咁高得咁高，因為我哋預示咧嚟緊呢個疫情咧會繼續纏繞我哋至到明年年尾嘅。 明白，好多谢晒你，曾医生倾到呢一度啊。曾其恩系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嘅，一八七二三一，陈女士有咩睇法？陈女士你好， 你好啊， 你好啊，系啊。 你而家嘛，凤凰新村、慈云山都系疫情啦。咁啊，你而家你我哋黄大仙大城街市啊，都人山人海啊。 系。 咁啊，你个个都涌嚟卖，同埋咧，应该咧就系、是、可能好似啲人啊，七月一号示威啦，同埋呢个投票嗰日泛民嗰日咧投票，咁啊人海人山人海咪会影响，咁啊仲有九月六号，希望停止就唔好选址啦，太平市先嚟选啦。 系咁而 家 明白，咁而家其实佢哋即系点解啲人感染咧，都仲系揾紧嘅吓，唔知系咪真系同某啲活动有关？呢个嘢都说不定。不过陈女士，我想问，喂，你系咪黄大仙嘅街坊啊？ 系啦， 你喺边度买餸啊？而家系你喺边度买餸啊？ 人山人海啊！ 哦，你喺大城街街市买餸。 系啊，我喺度住噶嘛。 非常挤迫系咪啊？ 系啦。 哦，好啊。 好啊，希望咧，九月六号冇投票字啦。 好，陈女士有咁嘅睇法，一八七二三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50宗属于本地病例，部分和之前的港泰护老院群组有关，包括一名57岁的男职员以及一名79岁的男子，他之前已经搬离护老院。慈云山新增多宗新个案，未能够找出源头，包括一名78岁的男子，他曾经到白回轩进餐。当局因应慈云山的情况，在慈云山中心和街市派样本瓶检测之后，发现多宗个案，包括47岁的菜档女菜贩、元气寿司的51岁女洗碗工，以及慈云山中心的59岁保安员。中心又说，一名驾驶23号线的新巴司机确诊，他太太都确诊，位于黄竹坑的东华三院赛马会朗日居有3宗个案，包括工作人员、92岁的院友和护士。一名63岁的男子违反强制检疫令，在观塘裁判法院被判即时监禁3星期。涉案的男子早前获发强制检疫令，定名必须在家中接受强制检疫14日，但在检疫令未届满之前，他在无合理辩解和未获授权人员许可之下离开寓所，上个月3号在港珠澳大桥管制站被入境处的职员接获。卫生署发言人表示，有关的判刑给予社会非常清晰的讯息，违反强制检疫令属于刑事罪行，政府绝不容忍，至今共有34人被定罪，判监最多3个月或者罚款港币10,000元。警方中午进入理工大学搜查，一批警员准备到学生会室时，一度被学生会代表拒绝，经交涉之后，警员入内搜查并捡走5部电脑。中午12点几，一批警员去到邵逸夫大楼准备搜查学生会室，学生会会长吴志浩和学生校董李傲然在门口要求警员出示手令，并拒绝他们入内，又表示需要咨询法律顾问。最后警员向理大职员领取门匙并进入学生会室，整个搜查行动持续超过1小时，警方下午2点半离开。吴志浩说，学生会室是理大的财产，不能够贸然开门被警方进入，又不满警方要求搜查的法理基础薄弱。他表示手令没有提供准确的搜查位置，只是列明是理工大学的校园。 美国在当地星期四新增超过74,50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再创单日新高，30个州的单日确诊宗数正在上升。超过一半州份实施口罩令，新加入的包括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下令民众在室内要戴口罩，东南部的酒吧将要关闭。科罗拉多州就要求西部10岁以上的民众在公开场合要戴口罩或者面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御景园快线的意外啦，就清咗场噶啦。由元朗公路来回方向通去朗天路的支路都已经解封，车龙正在消散中啦。而家元朗公路去大埔方向，介乎十八乡交汇处至到唐人新村的交通咧，都仲系比较繁忙些少。另外，西贡公路近六尾村路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就去到西贡市中心同埋嘉林别墅。另外咧，喺屯门公路都有坏车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段就有坏车阻路，龙尾接近丁九桥。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段啦有坏车，龙尾已经接近丁九桥。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接近演艺学院和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在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北角码头和太古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多车的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车多，去旺角方向比较长些少的车龙排到去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是多车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和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恒大传播学院副教授陈志杰。 初选的作用就是提高胜算，这个政治效果发生到就是必须或者通常那班朋友都是同一个政治联盟，选举结果是有约束力，如果不跟初选结果去做，你要遭到政治联盟很大的制裁，怎样去落实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香港电台第一台。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 都打电话来一起谈一下。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隨住有好幾宗嘅個案咧，佢嘅確診者都曾經去過街市啦，咁亦都令人大家關注到啊，喺街市入邊咧傳播呢個新冠肺炎病毒嘅一啲嘅危險程度啊，究竟會係點樣啦？咁而家咧食環署亦都同埋領展啦，亦都會關閉咧一啲嘅街市，或者係將某啲嘅街市咧提早去收檔咁做一啲嘅深层嘅清洁工作嘅。大家一般去街市咧，尤其是旧式街市咧，都可能会留意到嘅，空气就相对比较唔流通嘅，特别系一啲真系比较即系旧嘅街市，譬如好似头先有位听众提到嘅黄大仙大成街街市啦，咁或者系其他啲旧街市啦，都可能系较早之前咧，港大有专家咧有研究咧，佢就话喺空气唔流通嘅环境之下咧，新冠病毒咧系有可能发生一个叫做机会性嘅空气传播，咁、那个病毒就会超出一般飞沫传播嘅 1.5 米嘅范围，可能咧远到去 9.5 米嘅距离嘅，咁所以。专家就建议市民避免去一些通风不好的食肆用餐，即是食肆都还可以避，但是譬如如果真的要去街市买餸的，而那些地方又真的空气流通不是很好的，究竟怎样做呢？又或者即大家的習慣啊，即係點樣去完街市之後點樣做一啲嘅清潔衛生咧？同埋就係喺街市咧，通常而家啲檔販有陣時都會將啲貨物咧擺得比較出，同埋都真係比較多貨嘅。咁喺咁多貨擺曬喺度嘅時候，嗰、那個清潔又可以點樣做咧？1872311打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有另一位聽眾喺度，係阿張太，你好， 你好，你好， 係你好，有咩睇法啊？ 我啊覺得。就其實係好嘅清潔個街市，但係完全係好皮毛嘅嘢啦。我覺得最徹底嘅係應該啲檔販同埋買嘢嘅都要戴口罩咯，強制。 你見到個情況唔戴啊，張女士？ 我好多都冇戴啊，即係其實咧，我屋企人都我就好少嘅，我屋企人都有時候去深水埗街市，即係北河街街市，佢話咧根本買菜嗰啲地方咧。根本人都接唔到啊！佢就揾隻手攞， 因為佢好旺嘅一個街市啊嘛嚇。 係啊，太多人啦，咁你唔搶制，我明白係辛苦嘅。咁醫護人員都由朝到晚都戴住口罩啦，係嘛？咁、但係咁呢個抗疫嘅時候，我諗大家都要辛苦啲，都明白街市係嗰一局促啲，但係都要，我覺得要強制呢一樣嘢先係做到徹底啦。因為如果家庭主婦染病，跟住就會傳染到成家都係，呢個係一件。災禍 咯，明白啊嚇，多謝曬你啊， 我想同講多一樣嘢就係、是，深喉唾液呢一樣嘢，我覺得點解政府唔用nasal 即係撩鼻呢一個方法咧？因為好多老人家或者唔 即係識字個方法嚇， 係你咁吐一啖口水其實係冇用噶。咁好多公公婆婆根本就唔識用深喉唾液，即係朝頭早一早咁樣其實痰嗰即係最深喉嗰個痰咁。即我是覺得應該是用撩鼻的方法就不會有那麼多假陰性出現咯，那應該是即我不知道是貴一點，我呼籲政府做這件事了。 明白，多谢晒你啊，张女士嘅电话，多谢晒关注到街市嘅情况。咁其实咧，除咗街市之外啦，吓之前咧，根据卫生防护中心咧，亦都有一个嘅个案咧，就显示啊，其中一位嘅74岁嘅男子咧，系喺街上面咧遇到佢嘅朋友，但系就冇戴口罩咧，喺路边嗰度食烟，咁然之后两人咧就倾咗10分钟偈，咁跟住咧，佢嗰一位嘅即系友人咧，就亦都系确诊噶，咁。咁當然，即係嗰位嘅人士亦都係確診啦。咁呢個咧係專家亦都指出咧，其實咁樣唔戴口罩去食煙咧，都係一個比較即係有風險嘅動作。咁所以咧，亦都話即係最好咧就唔好食煙。咁同埋亦都警告啦，即係亦都有專家去即係指出啦，食煙同埋交談嘅時候所產生嘅飛沫雲咧。是可以傳播病毒，所以他們建議呢和吸煙人士的安全距離最少是6尺的。 犯人你胆大包天，草菅人命，本府包拯今日就还斥秦氏一家13口一个公道。皇朝马汉九头集事后， 刀下留人。 包大人恐怕你违背了法治精神。 吓、 今晚睇电视节目想点啦？而 认识咩叫引治，咩叫法治，同埋咩行为会破坏法治。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早晨啊，林太。 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 早晨，梁坤。 早晨。 早晨，萧乐文。陈亮君。 早晨。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社会关注，直接质询。 咁多院舍去爆发， 会唔会有啲咩后备方案呢？ 其实呢一个会唔会系流动呢？ 官员大众大气对话。 学生局长嘅表现呢？ 我搞咗咁多年，你有冇咨询我呢？ 所有责任都系其他人 跟进嗰度咧，发善足陈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亦都有节目预告啦，听朝早八点到九点嘅星期六问责啊，会请嚟医管局嘅行政总裁高拔升，因为大家都关注咧喺每日咁多新增个案之下咧，医院嘅承受能力到底系点样啊？咁听朝八点到九点，请大家留意啦。不过而家咧，我哋不如就关注翻咧，即系唔同区域嘅情况啊。咁啊，电话旁边咧，请嚟黄大仙区议会慈彩区嘅区议员啊，胡志健，胡志健你好。 你好啊，吴安啊，你好。 吓，嗱，你嗰度咧就有牛池湾街市啦。咁牛池湾街市咧，今晚就会提早喺夜晚七点咧，关闭做一啲深层嘅清洁消毒工作。你而家睇到，而家都五点几就嚟六点啦，吓，嗰个情况系点样啊？啲铺头闩咗未啊？ 嗱，其实我头先都有去咗街市，再行咗一转。其实除咗而家啲我哋叫做新鲜食品啦，即系猪肉啊嗰啲之外咧，其实大部分有啲杂货嘅商铺咧，亦都开始已经提早收工噶啦。咁亦都有部分其实系今日都冇营业添。咁就而家系剩翻低，可能剩翻啲可能系蔬菜啊，我哋叫做鲜果啦，新鲜嗰啲粮食嗰啲咧系仲营业紧嘅。 嗯，咁其实平时咧，即系嗰个牛池湾街市嘅环境系点样嘅咧？逼唔逼嘅咧？人唔人多咧？ 一定人多噶啦，因为我哋牛池湾市政街市咧，其实啱啱坐落嘅位置咧，就服务到平石村啦、彩虹村啦、牛池湾村啦，以至到我哋山上面彩云啊、富山村啊，甚至乎去到顺利顺天都会有街坊嚟我哋呢个街市度买餸。其实去到平时嘅放工嗰段时间啦，其实。正常就基本上大家放咗工就会过嚟我哋街市呢度买餸，系人头涌涌嘅。 如果我冇记错，佢都系一个比较旧式嘅街市啦。咁入边啲通道相对狭窄啦，同埋个通风都好似一般嘅啫，系咪啊？ 系啦，因为我哋个街市其实系冇冷气嘅，即系靠风扇嘅啫。但系基本上因为我哋嗰个设计系唔系有太多嗰啲出风口位啊。即係通常係一個比四埲牆圍住咗，所以相對人多起上嚟就會通常去到我哋夏天，大家就會知道其實一定係好焗嘅。即係尤其是而家呢段時間，大家要戴住口罩咧，就更加辛苦。 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如果根據你觀察啦，過去嗰段時間反商佢哋戴口罩嘅，即係持續地戴口罩咧嘅人多唔多嘅咧？ 一定比平石村個案出現咗之後，係多咗人繼續持續戴口罩，因為之前老實我觀察到其實部分相反啦，即尤其是可能較為熱，因為我哋嗰邊有啲係真係近住啲爐啊嗰啲咧，都係通常都少戴啲嘅。係而家可能剩翻低咗啲係咩咧？就係啲小人流會過去嘅，即例如可能係啲雜貨啊，或者係二樓嗰啲買乾貨嗰啲小人行過去咧，佢哋部分人仲會唔戴口罩嘅，又或者佢哋個檔口嘅位置就近住門口位，即係較為我哋叫做 近馬路嗰邊啦， 係啦，空氣流通啲啦，嗰啲都會唔戴。但係我今日再今日我去睇啦，其實大部分都有戴翻個口罩嘅，街坊都有戴，係啊。 咁呢個就係今日嘅情況啦。咁之前嘅狀況大家都關注啦。譬如嗰個清潔嗰方面咧，其實不嬲牛池灣街市係做成點嘅咧？ 其實正常佢街市每晚八點鐘之後咧，都會有清潔承辦商過嚟做清潔嘅。咁就即係當然去未有平石村嗰個個案確診之前啦，可能用基本嘅水啊或者少少清潔劑去做清潔。但係自從我有知道平石村個案爆發咗之後啦，其實我哋都有落過去咗同食環署去再檢討翻。其實而家廚房都會用1:49嘅漂白水全面清洗曬成個街市。咁另外連街市出面一啲係屬於食環署管轄範圍嘅，我哋叫做空地啦，因為嗰度有啲凳會有時會有人喺度聚集嘅，嗰度佢哋都會夜晚幫我哋做埋清潔。而今晚提早咗七點鐘啦，其實我有問過食環署嗰邊咧，其實佢哋今日係會再做多少少嘅，即係包括可能如果當啲檔户 將啲雜物能夠收好咗，就會令到佢哋清潔嘅承辦商咧可以再洗嘅範圍就會再多咗，希望可以做到更加深層次嘅清潔。 嗯，吓，你哋有冇同啲商贩倾过啊？佢哋嗰个关注系点样，或者佢哋有冇一啲嘅忧虑咧？ 我谂我哋商贩嘅主要忧虑就系其实究竟会唔会防护中心，即系卫生署防护中心会过嚟帮佢哋做到个深喉样本测试？因为坦白讲，因为佢哋佢哋冇可能自己关门唔做生意噶嘛，因为始终都系揾食噶嘛。但系个问题就系、是、真系突然太多嘅确诊者嚟过市政街市。他們都自己擔心的，其實戴了口罩之後是否真的安全呢？如果能夠為他們做到多個深喉樣本測試，好像的士司機那樣，因為他們都是始終是一個我們叫做高風險，現在是高風險的情況，如果能夠幫他們做到深喉樣本測試的話，其實相對會令到檔戶其實相對安心的。 嗯，吓咁啊，但系而家呢个都只能够提出嘅啫，都暂时未知道可唔可以处方可唔可以安排到，系咪啊？ 冇错，系而家我哋都系仲追紧防护中心嗰边可唔可以帮手安排到咯？ 明白，咁啊，听日咧个街市又再开翻铺噶咯，咁又再人山人海噶咯。 其实正常系嘅，因为只要我哋呢个荃湾市街市咧，其实就真系服务嘅。屋邨太多，當然而家有部分嘅街坊啦，就會一次過買四五日餸，唔似以前咁，以前就日日買嘅，即係一日就係買多日餸嘅啫。但而家因為疫情爆發咗之後咧，部分有啲尤其是啲老人家啦，其實就一日就買曬四五日嘅餸啦，即係重量減少過嚟市政街市度買餸，等當佢哋食完啦，先再過嚟買，希望減少同人群嗰個接觸到嘅機會咯。 嗯，你哋有冇啲乜嘢嘅，即係區議會層面有冇啲咩宣傳嘅功夫啊？等等，係針對檔販同埋針對街市㗎。 其實我哋當時亦都有揾過食環署幫手，當然第一一定要清洗，同埋第二就係其實係勸喻翻入街市同埋啲檔戶一定要戴口罩，因為而家其實入街市唔一定要戴口罩㗎嘛。即係好似頭先有位聽眾都講咗，其實我哋都覺得其實保障翻。大家嘅啫，即係好似你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咁啫嘛。入街市嘅時間，其實咪可以戴翻口罩。尤其是我哋覺得市政街市唔係啲私人機構管理噶嘛，係政府管理噶嘛。其實咪可以再管理得好啲，做得多啲，令到我哋個疫情，即係起碼一樣嘢唔會喺我哋個市政街市入面真係會再有爆發嘅機會。因為我哋都擔心，如果市政街市度萬一唔好彩，即係有檔户確診咗或者中咗招嘅時間，其實嗰個社區嗰個傳播咧，可能比屋邨或者更加其他嘅地方更加大。 嗯，明白，了解你哋嘅关注，多谢晒你胡志健倾到呢度啊。 好，多谢 唔该你。胡志健系黄大仙区议员嚟嘅，电话号码18723一。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系主持人好， 你好，有咩睇法咧？ 系啊，你讲开街市咧，其实我就都系讲翻呢个问题啦。因为我而家我哋家庭主妇啦，我差唔多好多时都会到街市嘅。咁我早幾日都去過北河街買餸，我而家都仲驚啊！而家知道有咁多確診咧，咁北河街嘅街市嗰個差個環境咧，其實好多我都聽到好多人打上嚟講過，真係好差嗰個環境。係譬如你多人嘅時候咧，係排隊入去嘅，即係逼到咁樣。你如果個疫情咁樣，個傳染鏈咧好快，同埋咧佢六七點嘅時候街市收檔咧，又有啲嗰啲嗰啲叫做巴基斯坦啊，埋嗰啲人咧去擺賣嗰啲 南亞裔嘅， 係啦係啦，佢哋又唔戴口罩，又高即係高談闊論啦，即係好咁呢個就唔使講啦，即係好多人都講嗰個街市係好亂好污糟。咁我咧就都喺深水埗住啦，我又去順寧道嗰個街市買餸啦。咁可能順寧道而家都好多人入咗啲屋邨啦，搬即係有多屋邨落成咗，所以而家個街市咧都係好多人。嗰、那個二樓嗰個濕，即係賣魚嗰個街嗰邊嗰上邊嗰度咧，亦都係要排隊咁樣入去咧，係逼到咩咁樣樣。如果真係爆發咧，我真係不敢，即係唔敢想象嘅。我而家都驚緊啦，因為我早幾日都去幫我街 買，你都你都 幾日我自己匿喺屋企。自我隔離啊！ 哦，明白，你都有憂慮啊嚇。咁當然即係戴唔戴口罩，其實有陣時就唔關淨係族裔事嘅，即係有啲即係其他人都會係唔戴口罩。但係你自己觀察到咧，順寧街同埋北河街街市嘅商販戴口罩多唔多啊？ 可能我呢兩日冇落去買餸啦，我唔敢落去住啊，因為我真係嗰幾日去過北河街咧，聽到有確診咧，我都冇落去。咁之前嗰幾日咧。係好多人都講話啲街市嗰啲小販咧搶生意啊， 唔戴口罩喺度嗌啦，尤其菜档嗰啲啦， 明白 嗰度， 明白 嗌啦，同埋可能而家真系啲人多咗，人好多咗啊，而街市咧已经系旧噶啦，我都呼吁政府咧可以。将啲街市嘅环境一定要改改， 要做好啲啦。 系嗰个街市，我有时都去， 都系啦，都系比较旧嘅街市啦。好多谢晒你，陈女士表达咗佢嘅忧虑啦。喺呢个时间咧，我哋又转一转啊，系讲一讲咧，系有关于立法会选举啊。咁我哋咧会嚟到最后一集嘅功能界别攻防战，今日会睇睇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愿景界嘅状况嘅。 去年区议会选举令香港政治版图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学者指出，年轻选民在选战入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观察2020年立法会功能界别选举，亦都有传统功能界别出现世代之争的影子。 呢几年咧，系多咗人去参与我哋整个专业界别嘅运作。 卢先生是一位建筑师。他说自己留意到近年建测规园界的选民基础出现明显变化。 十几二十年前每年建筑师可能都十几二十人可以考到牌，现在可能已经去到130多人、140多人，还未计测量师，还未计园景师，还未计规划师。我们其实上届和今届比，这四年里面增长了1000人出来。 他形容这班年轻选民的取态比较情绪化，同業界入面比較資深的一代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我會覺得是世代之爭，後生那一輩尤其新增的選民很政治性去選擇一些代表我們業界的人物出來，特別是剛剛畢業那班，因為他們其實已經享受著社會高速發展而帶到給他們的利益的，人工會比一般非專業的界別好很多。他們認為社會的發展應該向另一些方向行，或者不需要那麼高速啦，在个业界度耐少少啦，步入去管理嗰个阶段嘅人啦，即系喺我哋嘅角度嚟讲，实际性啲比较帮到业界啊，帮到社会嘅嘢系会比较重要啲。 最后佢认为，代议士唔需要走激进路线，都能够推动政策改变，希望用例子说服年轻选民回心转意。 前一两年突然之间元朗咧系有一条好贵嘅天桥，话要起建筑嗰个成本实在太贵，对于成个环境系有坏嘅影响。我哋表达我哋自己对于呢件事嘅担心，系唔关边个政治光谱事。最尾系成功，呢条天桥系禁停咗落嚟。嚟紧我哋选嘅立法局议员都系唔好净系企喺呢个反对嘅对立面，用翻我哋专业嘅角度、专业嘅判断，正面地去影响到个社会。 資歷比較深的同事有幾個口頭禪，想當年啦，嗰陣時啊，回憶永遠都會是美好的，但是那些已經是過去的了。 80後測量師何先生今年登記成為業界選民，他認同業界入面是有世代之爭，但就不認同年輕人爭取理想是因為不用擔心找不到食。 現在個世界已經是完全不同了，資訊方面的流通啦，價值觀啦，2020年嚟睇，我諗大家諗嘢嘅出發點都真係唔同曬。香港人呢個身份嘅認同，我自己嚟講就係前所未有嘅咁強烈。工作其實只不過我人生嘅一部分啫。點解就係因為我喺嗰個地產發展入面，我得到一啲好處，所以我就去篩選咗我自己嘅思考。呢、這個 concept 我係絕對唔理解。 何先生話自己係激進派候選人支持者。因为不相信议员用温和的方式议政可以达到监察政府的效果。 首先我要做一个假设，就是假设候选人不会被突然 DQ 先DQ 了就没得选。个人的政治取态是倾向揽炒派的方面的，只有这个方法你才可以将政府拉到下去跟我们在同一个平台上面去讨论。如果不是的话，你入到去又是继续用回他们所谓的监察议会、监察政府的角色，都嘗試了23年都不成功的，那為什麼還要大家走到第24年、第25年呢？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岳認為，建測規園界的現象反映非建制派在專業功能組別裏面 长远来讲会有越来越明显的优势。 不同的行业都会出现某种的世代矛盾，就因为大的公司都是一些比较上了年纪的专业人士去掌控，他可以受惠于与政府的关系拿到更加多的生意。在个过程里面，年轻的未必一定真的受惠，看不到这一样东西相对于他们觉得牺牲了的政治价值是值得的。长远来讲，民主派会是比较占优的，因为第一，年轻的选民应该会比较多支持民主；第二，随着教育的普及，其实不少的专业界别每年会拿到专业资格的人数都是会一路增加。 回顾上届立法会选举建测规员界的选情，非建制派凭姚松炎首次在界别度夺得议席。分析说，当时建制派阵营派出两名代表以至分薄票源，后来这个界别因为宣誓风波，在2018年的补选中，建制派代表谢伟全以不足600票之差击败非建制派代表司马文。面对今年业界出现超过1000名新增选民的局面，不少业界人士认为议席有翻盘可能。 功能界别攻防战，制作高福慧，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内播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咁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嘅慢线有坏车，而家龙尾去到长青公路近金竹角。至于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六尾村路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流回方向嘅交通仍然挤塞，龙尾分别去到西贡消防局同埋嘉林别墅。而西贡市中心一带咧，包括系普通道近住福民路一段咧，亦都系非常挤塞噶。而在獅子山隧道公路有冧住，而家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的慢线是封闭，龙尾在威尔斯亲王医院。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在管道入面。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话资产控股同埋中国基础能源。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7.16，瑞士法郎0.942，加元1.359，人民币6.999，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港金报16,670，比上日收市跌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78美元，卖出1,804.97美元。港汇指数107，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丽景。重复一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对开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丽景。另外，獅子山隧道公路冧樹的事故咧，就仲係處理緊噶。出九龍方向近住新田圍村的慢線仲係封閉噶，龍尾去到沙田第一城。咁至於較早時太子道東去旺角方向近彩怡花園的意外就清理好，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政府总部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三线过海的龙尾分别就是公主道的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在学园街，加士居道的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海丰园和排到去西湾河泰安楼。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彩虹村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多车，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龙翔道龙尾就排到去顺利村。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的车龙排到近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 葵涌公园是车多繁忙的，龙尾丽景。葵涌道去石梨方向近葵兴村都是多车，龙尾排返出去葵福路。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受之前深井的坏车影响，龙尾还是排到去青葵公路近国际小轮车场。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是间封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资深规划师林小鲁， 恒大传播学院副教授陈志杰， 理大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周崇明， 香港政策研究所研究顾问陈泽铭， 新声音，新角度，主持陈燕平、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香港电台第一台。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都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伦敦有一个门牌号，讲出嚟都冇乜几多人唔知，唔系贝克街221号 B。虽然小说人物福尔摩斯佢屋企都好有名，我讲嘅系唐宁街10号，英国历任首相官邸同办公室嘅所在地。嗰度黑色大门同门上嘅阿拉伯数字10。时常出现在媒体的画面，尤其当首相要站在门前发表讲话的时候。他起在17世纪后期，是唐宁街建筑群一部分。旁边唐宁街11号现在就是财相官邸，12号是首相新闻办公室。开启唐宁街建筑群历史的是乔治·唐宁爵士，生于爱尔兰，是一个政治人物。他获赐圣詹姆斯公园附近一块地皮，他就在地皮上面起民居出租，并且以他的名命名的街道，从此就有唐宁街了。就建筑本身来讲，唐宁街十号并不是豪宅，土地松软，容易受潮，地基又不深，房虽然都大，但是所用的材料是便宜来的。唐宁爵士生前都没有住过其中任何一间。几十年之后，18世纪皇室租用这块土地，同时拥有上面的住宅，后来仲得埋产权，租客陆续搬走。当时嘅乔治二世将佢赐俾首席财政大臣沃波尔，这个官位相等于今日嘅首相噶啦。但系佢咧就并唔系咁想要呢一栋唔系咁奢华体面嘅屋，建议国王将佢作为首席财政大臣嘅物业，亦都即系讲，当佢卸任嘅时候搬出，继任嘅人就搬入。国王就同意咗啦。沃波尔咧揾咗位著名嘅设计师负责改建唐宁街，加高并且系增加啲房，美化室内啊咁。之后呢、这个位处伦敦权力核心嘅地方，成为咗历任首相出出入入之地。18世纪最后住喺嗰度嘅平民系一个叫做 Chicken 嘅先生，系啊系鸡啊，但就冇乜更多有关佢嘅资料。唐宁街十号当时仲系叫唐宁街五号添。呢啲或者就系体现世事多变。据讲各位首相都冇门匙嘅，因为身份咁显赫，出入都有人开门啦。或者更可能嘅系，佢哋都系过客。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晚咧，亦都会为大家总评一周时事啊。今日咧，直播室除咗陈燕平之外啦，仲有咧系两位传媒人赵应春同埋胡丽云喺度嘅。两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谂咧一定要讲一讲疫情嘅情况啦，即系除咗系每日咧都以系即系几十宗啊，有阵时30几宗啊，咁今日咧亦都系新增58宗嘅新型肺炎嘅病例啦。咁其中咧，今日亦都系有50宗咧，系嚟自本地嘅吓输入个案咧，系有8宗嘅。咁呢几日睇到嘅，即系或者7月以嚟睇到嘅趋势咧，就系本地嘅确诊个案嘅数字咧，系远超于输入个案嘅宗数嘅。咁如果我哋咧即系近排睇翻政府嘅防疫策略咧，比较显著嘅，大家关注嘅就系食肆喺夜晚6点之后就唔可以堂食啦，只能外卖。这个相信是比较显著的一些措施。另外当然就是也都恢复之前康文署辖下的一些场地也都需要关闭。但是除此之外，如果我们对比是较早几个月都是疫情严重的情况，大家比较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公务员在家工作。今次其实政府就没有去说正式说去推行到这项的工作的这项的安排的。但是公务员事务局也都在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就说已经发了指引，提醒各部门可按本身的实际情况，在不影响公共服务和考虑个别个案下，制定有效的减少社交接触措施，包括在家工作。传染病学者有些就说政府应该带头是给公务员在家工作起码2个星期，就令到私人的企业加以仿效的。但是现在政府似乎就用一个比较灵活的方法去处理了。点样评价呢一个嘅决定咧？啊，赵永春。 嗱，其实咧，我睇防疫呢种工作咧，特区政府又好，外国政府又好，其实全世界政府都好啦。好老实讲，系相对系被动嘅，因为冇人知道嗰、那个，因为而家大家冇疫苗啊，冇得预防嘅，咁所以咧。冇人知道咧，喺边个地区会有几多单会发生，或者今日会多定话听日会多，即其实呢个真系冇，即冇人可以预知到。咁所以咧，喺防止上边咧，如果我系听医生讲，纯粹从医学科学数据嚟讲咧，最好就断绝晒所有人类嘅接触。大家就好似當日好似喺武漢市咁樣，全個城市我哋叫做 lockdown， 成封城，唔准出街，唔准行出去，行出去都拉咗嚟。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可能嗰個病毒啊，經過一段時間咧，就可能會即係靜咗落嚟，或者傳到出去啦。咁咧就慢慢嗰個情況會好轉。咁但係做。作為一個政府，有時佢參考或者佢決定嘅時候咧，未必純粹係要睇一個科學數據嘅，即係唔係話純粹醫生嘅數，即係嗰個數字去決定，因為醫生係從醫學嘅角度，佢未必會考慮民生啊、經濟啊、人嘅生活嘅影響啊，嗰、那個未必喺個醫學上係最第一個考慮，佢第一個考慮就係。停曬你哋，所以所有嘅病毒係唔好俾佢喐，唔好俾佢傳咁。咁但係作為一個政府，佢必須要考慮，如果係全城咁樣嘅封閉之下咧，可能真係的確好多人有會破產，可能好多人咧會失業，可能好多人一生嘅積蓄都冇曬。咁啊，唔排除呢啲人其實佢會想搏一搏嘅喎。系嘛？佢话即系我真系冇得生活噶、哦，你咁样我真系想搏一搏啊！咁你话哦，你唔好搏啦，我政府俾钱你啦，咁俾得几多咧？我哋唔系美国、哦，美国佢无尽、哦，因为佢不停咁样印紧银纸嘛，佢多佢每人真系派1200蚊一个月嗰啲照派咯，唔够咪就继续印咯。但系我哋香港嘅经济，我哋个体系唔可以咁样啊嘛。咁上一波。總數我哋已經派咗差唔多成3000億噶啦， 我哋有幾多個三 G 仲可以派呢？咁所以即係始終我覺得咧喺公共政策上邊咧，多多少少咧係要揾個平衡點。咁但係個平衡點喺邊度咧？我幾個月前都講過啦，其實連霍金啊都揾唔到個 formula 出嚟啊！我諗冇乜人可以有一個正式嘅一個正確嘅 formula， 個方程式可以話俾你知啊！而家咁嘅疫症咧，我哋就個咁樣嘅封閉啦。咁所以只能夠話咧喺現階段咧，做呢啲嘢咧係希望將嗰、那個疫情減少啲，又平衡一下啲人繼續要翻工啊。繼續要中午又要食飯啊！咁即係始終生活嗰個平衡點都要嘅。咁至於你話公務員上次冚唪唥在家工作啦咁樣，咁事實上今次嘅情況係有少少唔同啊嘛。上次大家連口罩都冇啊，咁點翻工啫係咪？咁但係而家個情況可能依方面咧就改善咗，同埋我覺得咧就真係咧，因為公務員嗰十幾二十萬人咧，每一個人嘅工作性質都唔同噶嘛。有啲真係唔可能離開個電腦，有啲個 server 就喺個寫字樓。咁我點可以帶啲公共嘅資料翻屋企做嘢咧？咁所以實際上係需要嘅。咁但係佢亦都講咗句啦。部門嘅長官、部門嘅負責咧，你係可以判斷邊啲人係需要喺度點樣翻工，或者係咪彈性翻工、彈性食飯，或者甚至某部分嘅人咧係可以翻屋企做。咁我覺得呢個喺部門主管係的的確確係需要你要孭呢個責任噶嘛，唔可以成日話喂中央話啦，咁我哋跟你啦，咁你做得部門主管啊，你就應該有呢個咁嘅智慧，有咁嘅判斷力。你個部門需要幾多人翻工，需要幾多人在家，你要作呢個判斷噶嘛？而家已經中央政府係下放咗呢個判斷俾你，你唔可以賴，唔可以卸噶啦，係嘛？所以我覺得公務員唔係一個劃一政策，而係由各個部門按自己嘅需要咧，呢個係一個正確嘅做法。 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又點睇今次政府咧針對住疫症一連串嘅策略咧？電話號碼1872311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傾嘅。咁當然頭先趙永春亦都提過一個情況啦。如果對比起早一階段好過即係疫症係二三月嘅時候咧，我哋而家市面嘅口罩供應咧比以往係多咗好多。咁同當時咧，即係大家要去搶口罩咧，個情況都好唔同。咁但係除此之外，其實其他嘅一啲嘅社會狀況比較，咁大家又覺得今次政府應對疫症嘅措施，除咗係頭先所講嘅係呢個食肆啊。晏昼六点到第二朝五点咧就唔准堂食，只能外卖之外啦，亦都包括咧坐公共交通工具嘅人咧必须要戴口罩。咁啊呢啲嘅措施你又点睇咧？仲有就系当然系限聚令啊，收紧翻去四个人啦，1872311都系带埋嚟咧同我哋倾倾嘅。胡丽云点分析咧？ 我自己会好觉得啦，香港政府喺处理今次事件嘅里面咧，其实一开始嘅时候都见得到坊間有好多一啲嘅訴求啦，咁又催又逼之下啦，終於都可以嚟到去推行得到嘅。咁嗰剎那，再加上係一個即係全城都冇全球，唔係即係好大好多地方咧都係搶緊呢一個嘅口罩，冇口罩之下咧，其實可以一下子真係能夠某程度上面，我都覺得係一個輕度嘅一個嘅封城嘅一個嘅狀態嘅。但是自从即系当呢个口罩系已经系充裕咗，再加上话香港政府自己都去花钱嚟到去做口罩，话派俾市民之后咧，明显地我自己亦都会见得到政府系真系好似都有一啲嘅松懈咗，香港市民亦都自必然都系有当中嘅一啲嘅松懈。点解我会咁讲呢？因为我哋见得到。同步嘅裏面，其實海外有好多嘅地方都係爆緊個疫症，都爆得好厲害。出現嘅問題都有好多元化，其中一樣嘢都有係好高度嚟到去重視嘅，就係話啲老人院嘅院舍、醫院，亦都講及到就係話到要進行一個嘅全民嘅一個嘅檢疫。呢一樣嘅進呢一啲種種嘅一啲嘅措施去推行緊，但我哋見得到咧，喺今次呢一個香港即係第三波嘅一個嘅疫情嘅爆發嘅時候咧，其實就你感覺地咧， 香港政府好像有少少的一啲嘅拿手不成勢， 嗯、 都是用一啲嘅之前那種就係話得限聚令啊，食飯啊 又要限你的時間啊等等嘅嘢。除之以外，就好像見不到有一啲更多的一啲嘅方法嚟到去處理。我哋見得到佢今次依家話係揾緊呢一個嘅內地嘅兩間嘅大型嘅一啲嘅檢驗所嚟到去幫手嚟到去為某幾類嘅人士嚟到去做一個嘅檢查咁樣樣。但我哋亦都見得到嘅就係，咦？點解好似即係亦都係即係醫學界裏面啲人都講就係話到，點解好似之前唔見到有呢一個咁嘅招標咁樣樣嘅一個嘅公平嘅制度？有陣時我哋都會理解嘅，急起上嚟咧。就即係有陣時咧，佢哋就可能會用一啲嘅奇形嘅方法嚟到去 fulfill 咗相關嗰啲嘅要求嘅。咁但係個問題嘅就係，明顯地可能今次都係用緊呢種嘅手法。換句話說，想講嘅就係話到佢哋冇做緊一個嘅事先嘅預測，究竟呢一個嘅疫情會係再落去點樣去處理？從來以嚟，我哋都好清楚一樣嘢，全球依家未有一個嘅疫苗是可以醫治到這種病毒的。但是問題就是說，為什麼在一個沒有病、沒有藥可以醫得到這種病毒的時候，為什麼政府好像忘記了而沒有去做好一個的預防的措施，又或者 step by step 去怎樣去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來去預防呢？所以這個才令到人感覺到是最覺得是錯愕的。而引致到的就是，我覺得現在目前嚟講要做嘅一樣嘢，我相信都有好多嘅。但係我覺得即係譬如依家係喺呢個嘅東九龍呢、這個即係相對性好似爆發得特別係多嘅地方嘅時候咧，其實應該好盡量去利用緊區議會，即係你全港十八區其實都要做嘅，唔單止係即係淨係東九咁樣。但係依家其實就應該要好好利用一班嘅區議員，一班嘅即係一個嘅十八區嘅區議會，佢哋點樣可以能夠同呢一個嘅政府相關嘅部門，能夠可以去部署再做好多啲嘅一啲嘅提示緊市民又好，或者防即係防範都好。我哋見得到依家其實成個疫情嘅裡面咧，所有嘅區議會咧，我係覺得好奇怪喎，靜悠悠嘅，靜即係好靜喎，我唔覺得佢哋點樣去。remind 緊一啲嘅市民，你哋要去慎防咯。 嚇、啊，即係點樣做一啲嘅社區協作咧？1872311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 我哋一齊出去。 香港電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雜誌》。 究竟玻璃骨係點嘅咧？患者嘅骨頭係咪真係好似玻璃咁脆弱噶？有冇辦法保護得好啲嘅咧？ 见你成个好奇宝宝咁，我请咗患有玻璃骨嘅斌林嚟，等你问个够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尤嘉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开播至今20年，万千宠爱会喺铁窗中嘅服刑人士带嚟一点同外界交流嘅空间，等我哋包容同接纳。走进在囚更生人士的内心世界，担任他们的同行者。 逢星期日黄昏6点后，主持叶蕴仪，万千宠爱。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1872311，傾緊咧政府應對今次第三波疫症嘅一啲嘅措施啊！電話旁邊有位聽眾陳女士，你好，陳女士， 係 你好，有咩睇法啊？ 嗱，我而家第一講咧就係政府最失策咧，就係俾嗰班巴基斯坦、印度嗰班人翻嚟之後咧，就任得放任佢哋自己留翻屋企，嗰班人咧就最唔守秩序嘅，就而家就係因為佢哋翻咗嚟播毒嘅，第一。最失策就呢样嘢。第二咧，而家我阿赵永先生讲嗰啲观点咧，我好赞成。赵永先生讲得非常之好。嗰班第一，嗰班做部门嘅阿头嗰啲，如果连决定边一个职员系点样走位去做嘢都唔得嘅咧，咁佢领嗰啲人工做咩咧？咁佢引咎辞职啦，俾第二个有能人士上啦。唔该，乜嘢都要问阿头，再问佢嘅阿头，有乜请佢啫？ 嗯， 咁嗰一口做埋佢啊，佢都顶上话口做埋都得啦，系咪？ 射波啊嘛，呢个唔想咩啊嘛。 公咁啊唔好做啦，咁喊咩镬系咪啊？ 系咯。 咁样咧、嗯，公务员咧在家工作咧有冇成效咧？我三月嗰时我睇唔到啊，三月嗰阵时候我谂嗰个系唔关佢事嘅。我定系见到咧，公务员在家工作咧，成街都系人带住细路仔，公园啦、球场啦、商场啦、酒楼啦，全街都系人带住细路仔出去玩啊、饮茶啊、随街行啊。嗯，一到公務員話翻翻工嗰陣時咧，靜曬條街，呢啲即刻就見到咩事啦。 明白。 喺多佢哋唔做嘢不得意啊，仲喺周圍去將帶啲人群喺條街度周圍走啊！你知唔知？整到成條街，成一身都人群多咗啊！ 好多謝曬陳女士嘅意見，即係佢覺得應該即係部門首長咧，或者係相關嘅管制人員應該要自己處理啦。咁但係當然啦，點解今次會有一個第三波疫情嘅爆發咧？之前有啲專家就講咧，可能係同父親節嗰派咧即係放寬咗嘅措施咧係相關嘅。咁究竟係咪關於一啲海外翻嚟嘅人士咧？老實講，亦都可能要流行病學專家即係再進一步去探究咧，先知。不过咧喺度可能亦都好快咧，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商界点样应对呢？我哋见到譬如而家有零售业咧，佢哋建议咧向特首建议，商户同业主咧可以自行制定租金抽成方案，因为佢哋就话啲业主咧嗌佢哋减租咧，似乎都唔好积极。夏正春， 呢个系变咗系颠覆咗整个业主同即系住客嘅嗰个即系合约嗰个精神。即係好難話由政府出面咧就限你交幾多錢租，或者限你要減幾多個月咁樣。我覺得又比較困難，因為始終物業各樣嘢咧係私人財產嚟噶嘛，咁啊係要你情我願嘅啫嘛。咁我只能夠話喂，嗰啲業主你哋真係體諒啲啦，包容多啲啦。即係喺咁嘅環境，大家要共度嘅時候，即係好多鋪頭執笠，到頭來你冇人租你鋪，你咪一樣死係嘛？咁與其大家攬住死，不如而家係大家體諒下大家目前嗰個環境，咁希望大家能夠即係攜手先至可以走出呢個困境啦。 即係都係道德呼籲力量， 冇辦法㗎啦！你點可能用高壓用政策嚟限定㗎啦？係嘛？ 係啊。 但是英國政府其實立了一條例的，是令到一班的、就是、受疫情影響的一班的租客呢是可以相對性安心一點。 中國排在177位，至於60名記者被監禁，是至少60名記者被監禁，是全球最多，形容中國去年在言論表達自由方面未見任何改善。英国首相约翰逊据报将公布下一阶段复苏经济计划，包括向国民保健服务投放30亿英镑，即是超过292亿港元。英国是新型肺炎疫情较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至今超过45000人死亡，感染率在最近几个星期下跌，政府放宽封锁措施，但强调是时候准备可能在冬季出现的第二个疫情高峰期。首相府发言人说，约翰逊清楚知道现在不是自满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国民保健服务准备好在冬天应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新界北部的气温更加上升至35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咁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住清丽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呈祥道嘅交通就回复正常。咁但系前少少咧，都系呈祥道去观塘近住农场工业大厦嘅快线有意外，而家龙尾近盈辉台噶。咁就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农场工业大厦快线有意外，龙尾盈辉台。 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上桥位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清理好，第二三线咧较早前受阻嘅道路已经解封，而家车龙一带消散。窝打老道翻沙田咧，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龙尾喺亚街老街桥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因为冧树出九龙方向咧，近住新田围村嘅慢线仍然封闭，龙尾喺沙田第一城。而反方向狮子山隧道公路去翻沙田，近住隔田村，较早前都曾经有意外，意外清理好，而家龙尾去到近狮隧嘅收费广场。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黄大仙中心段，较早前都系有意外噶，而家龙尾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铜锣湾避风塘和西湾河泰安楼；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在圣贤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加龙村一段的交通非常挤塞的，车龙一路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丽景，感受到车多影响。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现在仍然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近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环宇海湾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丽景。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村一段的车龙亦都是排到近丽景。最后是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一起走过，健康多啲，开心多啲， 精灵一点，情洁明。 我的健康小贴士就是要经常保持心境开朗。有研究指出，心情经常保持愉快的人，一般生理健康都会比较好的。那仲不快啲一起找下你的快乐泉源？ 香港电台第一台，与你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疫情嘅问题当然我哋关注啦，亦都咧有两个节目预告啊。听朝早八点到九点嘅星期六问责会有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出席嘅，咁届时就会比较集中咧讲讲咧医院而家嘅承受能力啦，佢哋嘅防护设施啦，同埋佢哋嘅一啲嘅唔同嘅应对措施啊。咁另外咧喺九点钟之后嘅香港教书咧，亦都会请嚟啊，系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同我哋讲。 講，我哋喺應對第三波疫情嘅時候，仲有啲乜嘢應該要加以留意嘅咧？咁啊，聽日大家記住，即係星期六問責同埋香港家書都會同大家繼續跟進疫情嘅。咁當然啦，無論我哋朝頭早嘅節目《千禧年代》啦，同埋我哋而家黃昏嘅《自由風》《自由風》咧，都會每一日咧為大家緊貼住香港嘅疫情進展情況，亦都會請嚟咧唔同嘅專家作出分析嘅。咁不過咧，而家我哋就想轉一轉啦，不如就講一講咧喺過去嘅星期六同星期日啦，由民主派所舉行嘅地區即係嘅選舉入邊嘅初選嘅問題啦。咁因為咧睇到今次嘅即係初選咧，投票嘅數字係相當之多，其實係超過咗600,000，包括有59,000張嘅電子選票啦，同埋21,000多張嘅紙本選票嘅。嗱，不如首先講一講啦，呢、這個嘅投票嘅即係初選嘅呢個投票嘅數字咧，如果比起2010年嗰一次嘅5個地方選區嘅補選，係講緊正式補選咧嘅投票人數仲要略高嘅。大家點樣分析點解會有咁多人去參加今次嘅初選咧？又唔係一個正式嘅選舉嚇，趙永春。 我諗即係非建制派嘅搞一個初選，好似即係反應非常之熱烈啦。呢、這個係同嗰個我諗同社會氣氛帶咗落嚟咧，係好大嘅一個即係一個影響啦。國安法嘅通過咗喺香港實施嘅時候，亦都可能令到有啲人咧心裏邊咧就即係有一種抗拒嘅感覺。咁嗰種抗拒嘅感覺咧，就會化成一種即係我參加呢個初選作為一種嘅即係一種無聲嘅表態咁樣樣啦。咁所以嗰個人數多咧，係其實係可以預見嘅。咁但喺人數咁多嘅情況之下啦，帶嚟咗一個新嘅困難咧，對於佢嚟講咧，就係點樣協調啦。其實咧，如果我哋喺局外人咁睇埋佢咧，即係喺泛民啦，特別係呢個譬如民主黨啦，喺整個策略上咧，由呢個社會運動到呢、這個點樣面對呢、這個初選呢個部署咧，其實我都覺得佢哋係有啲進退失據。喺政治上咧，甚至即係可以講話自己行入一個死胡同啊！咁呢個亦都可能反映咗而家即係佢哋嘅大將即係凋零。我覺得即係譬如你話胡志偉係咪有一個咁有好高嘅政治技巧、政治智慧，可以帶領個黨面對呢種情況咧？有冇咁嘅魄力咧？有冇咁嘅能力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因為大家唔好忘記啦，民主黨即係泛民以民主黨為首啦。咁多年嚟咧，好多嘅支持者咧，其實佢支持者咧嘅心裏邊咧，係都係有一種熱愛民主嘅一種咁嘅心態。但係與此同時咧，呢一班人咧喺香港土生土長啊，或者熱愛呢個地方又熱愛民主嘅人咧，其實佢哋對於運動係需要理性、需要和平呢個堅持咧，係應該係有嘅，所以先會有好多所謂和理非嘅咁多人。咁但係過去一年，你好即係好容易睇到咧，就係傳統嘅泛民、傳統嘅民主黨、傳統嘅民主派係願意為一啲本土勇武去背書。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咧當然啦，即係佢哋喺策略上以為咁樣係可以搶民意，因為覺得個民情咧就即係好激憤。所以他們會放棄了他們很多年來所堅持的那種和理非，而是為一個勇武派去背書。這樣的情況之下呢，我覺得以為可能走一個比較正面可以呢在這個運動過後呢就收割這個利益啦，收割選票。沒錯，在區議會選舉裡面呢，的的確確民主黨是大贏家，是收割很多的選票。但呢個情況咧，我相信本土勇武派咧，或者叫抗爭派咧，亦都睇到呢個情況，係會唔舒服嘅。喂，我啲手足喺前面打生打死，咁多人坐監，你就收割啦，你就去做呢個議員啦，咁樣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變咗年青嗰班嘅抗爭派咧，係對傳統嘅泛民即係嗰個抗拒咧，同埋嗰不滿咧。 係好明顯係帶到呢個情緒出嚟咧，俾好多嘅佢哋嘅選民支持者。咁所以你發覺今次嘅初選咧，勇武本土派咧係大獲全勝嘅喎。全部嗰啲各個區裏邊咧，佢哋都出咗嚟喎。雖然啲名啊，我唔知道你陳燕平，不過有啲名我都未聽過嘅。咁但係 有啲可能唔係咁熟悉啦，或者係屬於今屆新當選嘅區議員啦。 反而咧就家傳户曉嗰啲傳統泛民嗰啲名咧就排到好後啊。咁甚至有啲而家都要黯然退出啦。咁呢個我覺得值得泛民或者民主黨起碼都要即係思考一下，究竟你以為為本土勇武抗爭背書就是一個成功的政治策略，但是 很可能出來人家未必領你的情，亦都令到傳統支持你和你非的很多選民呢是感覺到失望咯。 剛才咧，鄭永春就由即係嗰個參與今次初選投票嘅人數啦，亦都咧係進一步再分析到嗰個結果所睇到出嚟嘅一啲嘅現象，而直都係的而且確嘅。如果我哋睇翻咧初選出嚟嘅結果咧，係叫做即係叫做抗爭派啦，或者嚇，即係佢哋所得嘅票數咧，係比起傳統嘅泛民政黨咧為多嘅。但係亦都有一樣好特別嘅嘢，就係喺某啲嘅區域咧，係計算咗個紙本嘅票數之後咧，就反而係有一啲本來排到最尾嘅傳統嘅泛民嘅政黨嘅人士咧，反而就晉升咗一位，係即係超前翻，即係何啟明啊，似乎佢哋就係喺嗰個即係紙本嗰度咧，都仲有翻一啲嘅優勢喺度。嗱，呢個現象其實點樣去分析咧？同埋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今次呢個初選出到嚟嘅結果，可唔可以成為咗九月正式選舉嘅一個指標咧？嚇，胡麗雲。 首先一樣，我覺得咧喺今次呢一個嘅初選裏面咧，嗰、那個投票嘅數目咧係超過我自己所預計嘅一個嘅數目嚟嘅。我亦都覺得真係一個我冇想象到會係咁大嘅一個嘅數目，因為喺一個嘅國安法嗰個嘅威逼之下，再加上就係喺呢一個嘅投票之前嘅嗰一晚，即係警方咁樣去呢一個嘅文言嗰度嚟到去即係搜查，帶咗佢哋啲電腦，呢、這個都造成一個嘅好大嘅一個嘅震嚇嘅一個嘅力度嘅、 電腦就冇攞到嘅，不過就抄咗一啲記錄咯。 咁但係個問題佢就話呢一個咁嘅舉動係的而且確係會造成有一定性嘅一個嘅影響嘅。但我估唔到原來一個影響咧都係有一個嘅正面嘅，因為喺第一日嘅投票嘅嗰一日，我亦都遇上到有一個都係一個嘅銀髮族嘅一個嘅屬於某一個功能組別嘅一個嘅選民，佢。我覺得佢唔係話咁想去投票嘅，但係佢喺講嘅過程嘅裏面，佢亦都好清楚地講，佢就話：如果唔係因為即係呢一個嘅警方去呢一個嘅文言中心呢一個嘅動作嘅時候咧，佢都唔會走出嚟投。咁即係換句話說，有一啲嘅行為，有一啲嘅動作，係的而且確係刺激到一啲選民佢自己嗰個嘅決定嘅。至於你仲話講及到話嗰個嘅紙本嘅數目係令到一個傳統嘅泛民，傳統嘅政黨可以即係去上翻前嘅時候，我覺得呢一個嘅紙本嘅一個行為，亦都係再去證明就係、是、今時今日嘅香港嘅市民，又或者一啲嘅選民啦，其實我覺得佢哋都比起以前係更加小心謹慎咗。大家都好清楚一樣嘢，即係會擔心自己嗰個安危。亦都擔心緊，就係話到呢一個咁嘅電子投票，究竟出現嗰個嘅信息、個人嘅資料嘅嗰個嘅外泄嗰個嘅擔憂，亦都會有人會好覺得嘅，就係話到即係呢一個咁樣樣嘅電子投票咧，可能嗰個準確度唔高，而引致到咧佢哋選擇一個佢哋最傳統、佢哋所需最熟悉嘅一個嘅方法嚟到表達自己嗰個意見，咁我覺得呢一個咁樣樣嘅動作對我嚟講，我會覺得係一個嘅成熟嘅表現，係佢哋做事小心謹慎。咁我當然我會覺得係高興咯。咁你話到係咪就因為咁樣，我哋唔應該用一個嘅電子化嘅一個嘅思維或者一個嘅系統嚟到去改善現有嗰個嘅選舉嗰個模式咧？咁我覺得呢個又係另外一回事嘅。 咁好啦，翻翻落嚟，你话今次呢一个咁样嘅数目会唔会话可以带动到去九月六号呢一个嘅立法会个正式选举嘅嗰个嘅高潮咧？我真系唔够胆咁讲，因为香港市民嗰个嘅取态咧，其实都几受到外围嗰个嘅环境嘅影响嘅。咁同时间嘅里面，我哋亦都见得到今次呢一个嘅行动咧，其实某程度上面是反映緊，就係話到好多市民，亦至低限度有61万嘅市民啦，係明顯地係對於2019年嗰個咁嘅反修例運動，以至到國安法，同埋就係呢一個嘅警方上呢個嘅民言中心呢三個嘅行動嚟到表達緊佢哋嘅不滿，而呢個咁嘅數字能唔能夠可以再擴大，令到佢身邊嘅更加嘅多人嚟到出嚟嚟到去投票咧？即係大家只可以係拭目以待，唔能夠講話就係必然係一定會係帶動得到咯。 好，1872321，大家對於即係呢個非建制所組織嘅初選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 约翰·金乃迪进入政坛之时，美国兴起一股反共风潮，称为麦卡锡主义。 麦卡锡咧就讲咧，佢有份名单，就系美国国务院入边咧有205个共产党员嚟嘅， 系 冇证据嘅， 冇证据， 冇证据屈嘅啫。咁但系佢系当时成个反共嘅潮流同气氛咧，所以咧就形成咗好大嘅潮流。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邱日。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大家系咪都觉得戴口罩好焗同埋好热，又唔能够同亲戚朋友一齐去食饭，觉得好闷呢？但系其实呢啲都系有实际嘅需要。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黄天佑医生，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反复，系世界好多专家嘅预计之内。一旦放宽限制，就会引发新一轮的感染。这两个星期疫情反复，很有可能是市民防疫疲劳的结果。在未来的日子，大家都要坚持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千万不要功亏一篑。如果怀疑自己有病，就有责任尽快求医和进行病毒测试。这场仗我们香港一定要赢。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今晚亦都有赵应春同埋胡丽云两位传媒人咧，同我哋总评一下今个礼拜嘅时事话题啊。咁头先我哋就倾到咧，喺过去嘅周六周日啦，吓非建制嗰方面举行咗一个初选嘅一啲嘅情况啦。咁亦都讨论到咧投票嘅人数啦，以及系咧嗰个选举嘅结果出嚟嘅一啲嘅启示嘅。嗱，咁啊睇翻啦。两办国务院港澳办同埋中联办呢亦都针对住今次呢个初选呢出咗都两个即係相当之严厉嘅即係声明啦。咁港澳办呢佢就话今次呢个所谓初选系对特区行政特别行政区选举嘅非法操控，系对基本法同埋香港国安法嘅公然挑战，亦都话咧系对特区嘅行政宪制秩序嘅严重挑战啦，系对香港民主选举制度嘅干扰同破坏啦，亦都系对特区政府依法组织选举权力嘅侵蚀嘅。咁所以咧，亦都话即系支持咧特区政府佢哋系用一个严正的态度坚决支持特区政府的有关部门去依法查处有关的违法行为。而中联办的声明的发言人的声明也都说是严厉谴责反对派政团罔顾有关法律和特区政府的警告，执意开展非法初选，坚定支持特区政府深入调查依法查处的。不过我们又看回即是选管会在7月14日发出的声明，他又有一句这样讲，香港法例并没有所谓初选机制，任何初选并不构成立法会选举或公共选举程序的一部分，这个就是选管会发出的声明。当然即是选管会那个 聲明入面呢亦都有提到即係一啲關於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嘅相關嘅條文啦，特別就係針對住一啲譬如選舉嘅經費啦，同埋呢係任何藉賄賂、武力、脅迫或欺騙手段以誘使他人參選或不參選嘅行為均屬舞弊行為，亦都有提到呢喺個聲明入面亦都有提到有關於港區國安法啊嘅一啲相關嘅內容嘅，咁而亦都可以留意咧，就係協助籌組初選嘅幾位人士，包括咗係歐樂軒啦、趙家賢啦，同埋戴耀廷咧，呢幾日亦都紛紛宣布佢哋係話退出即係、就是、初選嘅工作。其實兩樣嘢，即係同佢哋嘅退出同兩辦嘅聲明或者係其他嘅一啲聲明有冇關聯咧？大家點樣去理解而家嘅情況咧？趙永春， 我就覺得好奇怪嘅。如果你話兩辦嘅聲明係好嚴厲，咁佢哋咧就諗下諗下，誒、哎、不如唔玩啦，唔協調啦咁樣。即係呢個理由咧，我就真係好難令我相信嘅，因為其實佢哋初選搞之前咧，就已經其實兩辦同埋特區政府都已經出過聲噶啦。都話係唔即係呢個係即係唔合乎我哋嗰、那個選舉秩序啊，唔合乎我哋嘅例啊，會唔會違反國安法啦、啊？咁都要研究啊，諸如此類咧。其實係好多嘅啲警告嘅語言嚟噶啦。咁你唔係唔知啊嘛？然之後你好啦，選完曬啦，到嗰個結果出咗嚟啦。哦，有16個抗爭派小朋友咧，就贏咗呢位啦。咁然之後你就諗下，哎呀，唔係喎，我驚犯法喎、哦，我個人身安全喎、哦，我都係唔玩啦咁樣。即係唔可能係做政治人物或者做一場政治嘅活動，你係突然之間而家咁先要警覺噶。咁所以我覺得同兩辦嘅聲明咧，就未必係直接嘅關係，反而咧。是可能裏面大家真的基本上是很難協調得到，那個關係更大的。因為現在近期我們所聽很多訊息就是說究竟有沒有承諾書啊，需不需要簽一個決志啊，大家是不是要承諾要攬炒啊，是不是白字黑字講明要違反反對這個國安法啊，這些這樣的傳聞呢是很多的版本。亦都喺好多唔同嘅時候啊，從好多人嘅口中嗰度傳出嚟嘅，咁即係證明其實成件事喺裏邊其實未能夠喺根本上咧係有一個協調到一個情況，甚至好似早兩我聽阿陳景祥訪問啊歐樂軒，佢都一直係支吾以對，問佢咁你哋係咪真係有嗰啲叫做所謂攬炒啊？即係過咗之後咧，你做咧就一定係否決曬所有政府嘅方案，包括財政預算案。佢個答案就係、是、攬炒嗰個叫林鄭咁，即係喂你大佬，即係咁你係定唔係先得㗎？至於是不是要有一份文件真係要人要大家一定要嚇？打手指毛簽名畫押的呢都是知吾以對，所以 我自己的感覺呢就其實呢傳統的泛民呢和這班的勇武抗爭派呢其實大家中間的、那個協調呢其實是非常之困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可能因此而放棄協調呢那個成數就高過因為呢兩辦呢那個聲明那麼嚴厲，因為你那幾個小朋友在電視出鏡那幾個小朋友還是很大聲說我們無論如何我們都是要反對國安法的了，那變成即是那個抗爭的味道是非常之濃厚，這個是不是就是正如我所說是不是泛民的路線來的呢，是不是民主黨他們的路線呢，這個就可能是令到大家即是所謂散了 的原因呢。 七點半回來繼續談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 本港新增5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50宗属本地个案，源头未明个案有18宗。一名驾驶23号线嘅新巴司机确诊。黄竹坑东华三院赛马会朗日居有3人染病，包括92岁女院友、照顾员和登记护士。另外一名71岁有长期病患的女病人，昨晚送院抢救之后初步确诊，她情况转差，延至下午不治。本港至今累计确诊个案有1713宗，医管局表示住院病人当中有8人危殆，11人严重。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未能判断疫情是否到顶，不排除可能爆发得更加犀利。黄竹坑东华三院赛马会朗日居长者院舍有3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包括照顾员、92岁院友和登记护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院舍两名职员分别住在香港仔和石牌湾村，至于92岁女患者多数时间留在房间里面，她和4至5人同住，暂时找不到高危因素。张竹君又说，有见院舍环境理想，已经安排密切接触者在原址检疫，会为患者居住的房间和院舍公共设施等大清洗。另外一名新巴司机确诊，张竹君说这名司机住在沙田博康村，又说社区可能有很多隐性传播者。立法会财委会今届会期最后一次会议结束，余下的21项议程最终通过8项拨款，备受关注涉及5亿5千万元的明日大屿研究拨款，在会议结束前仍然未能审议。民主派议员一度提出终止待续，以阻止相关议程进入讨论。主席陈建波表示，早已经向民主派表明，今日不会处理到明日大屿的研究拨款议程，可惜双方并不信任。未能审议的13个项目有11个涉及人事编制，包括环境局、财政司司长办公室以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等的拨款申请，已开设新职位。国泰航空公布，国泰及国泰港龙六月载客量大约27,100人次，按年急挫超过99%。上月运载货物同埋邮件大约93,200公吨，按年下跌大约43%。上半年载客量下跌76%，载客量下跌接近32%。国泰表示，航空业前景仍然十分不明朗，仍未见到任何市场势头有即时转向的明显迹象。六月载客量是去年同期的不足1%，上月运作了大约4%的客运航班，按月微升，但每日平均载客量只有大约900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特别嘅报告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农场工业大厦快线嘅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啦，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青葵公路近葵涌公园，因为车多嘅缘故啦，而家。南湾隧道同埋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都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另外，狮子山隧道嗰边啦，狮隧公路因为冧树啦，出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嘅慢线仲系封闭噶，龙尾过咗沙田第一城。另外，反方向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啦，之前近住隔田村曾经有意外，虽然就清理咗啦，咁但系而家沿住狮隧北行嘅交通咧，仲系非常之挤塞噶。狮隧入沙田方向嘅龙尾啦， 就排到去浸会桥面。而家狮隧去沙田方向都系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至于龙翔道西行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因为之前发生过意外啦，而家仲系挤塞噶。龙尾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政府总部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铜锣湾避风塘。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box。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多车，龙尾城市花园。另外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都是车多挤塞，龙尾在下角道近天美道。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邻街挤塞，龙尾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近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站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在葵涌道近玛加利医院。而葵涌道去石梨方向近住葵兴村还是比较多车，龙尾都是排出去玛加利医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戴头盔、戴护爪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资深规划师林小鲁。 因为疫情咁反复咧，其实好多产业系咪可以长期咁样反反复复之间挨到落去咧？面对一个咁反复嘅疫情，可以有几有效去阻止佢咧？或者去到边个时候，个社会整体要狠心去做一个决定咧？ 香港电台第一台，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都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直播室咧亦都有赵应春同埋胡丽云两位传媒人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刚才就讲到咧系非建制派所举行嘅初选啊。大家有啲咩睇法呢？听听听众睇法先啦。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郑先生，1872311，你好，郑生。 系，其实我都算系一个银发族嚟嘅。 系。 咁其实本来咧，我真系学嗰个其中一个主持咁讲，我都冇乜谂住呢个初选都唔会参加噶啦。 嗯。 我一听到嗰个咩局长就话咩非法啊，就突然间我哋觉得真系欺人太甚。 嗯。 咁我就同啲朋友倾过，咁即系还定都系。去到咁盡咯，咁我哋都要出嚟噶啦，即係發聲噶啦。咁仲有，我覺得有個客席主持咧，佢自己咧諗清楚，講嘢咧就要，即係佢本來都係一個評論員嚟噶嘛，講嘢要講事實噶嘛。咁佢有冇去嗰啲票站睇過人哋投票？大部分都係銀髮族噶。點解銀髮族會支持而家呢班青年人出嚟啊？而家真係時代革命，過往泛民咧根本而呢一套咧。已經是沒有辦法可以改變這個香港這個現象，即是香港人現在病了，而不可以用普通的藥去做，是真的要用類固醇的了。現在要用類固醇去醫香港，很多人真的的，好像趙應春那些樣，真的識時務者，現在為俊傑了。其實香港其實很多很多聰明人，不過只不過呢，那些即是聰明那班有些走了偏，就是明知一些這樣的 一啲邪惡嘅王法。香港而家唔係講法律嘅，係講王法。佢幾時都點解佢哋話哦？點解佢哋而家過褪體啊？35+之前係冇呢一個國安法㗎。人哋講到如古如雷啊，跟住佢哋為咗呢個35+先至推條國安法出嚟嘅咋？唔該，趙永春講翻個邏輯出嚟啦。 好多謝曬阿鄭先生嘅睇法，不如聽多兩位聽眾我哋先回應啊。有陳太啊，陳太你好。 系， 你好， 阿陈燕平， 你好啊， 另外两位嘉宾， 郑昌同埋黄丽云喺度，你好， 系，嗱，咁讲啦，我其实都系银发族嚟噶啦，咁以往咧，我都唔系一啲会走出去同政府做激烈斗争嘅人嚟嘅，咁但系咧，我真系对而家个现政府咧好嬲，好嬲嘅，嬲嘅原因就系话，你唔系完全唔为维护我哋港人利益。你仲要走去撕一个叫做国安法出嚟俾我哋？何谓香港自由啊？仲有佢哋嗰个咩坏鬼初选嗰个过程，其实我都有去参加。你知唔知点解我参加？以往我唔会从来唔会做噶，我系要对政府表示我对政府嘅不满啊！仲有一样嘢，正如头先伟先生讲我话斋啦，去做投票嗰啲人咧，系后生又有银发一族，又有坐住轮椅好老嘅人都有嘅，话俾你听。那個問題重點是什麼呢？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市民是被你禁住的，你們那班其他那些所謂的建制派有沒有維護過我們利益？那個就說港法一出，你們竟然說好，你未看內容竟然說好。喂，現在不是這樣做事法的，你一路開一路以來，我們香港是說的一個攤開啲嘢，大家研究討論係合理嘅，咪支持咯；唔合理咪反對咯，係咪？而家唔係，我要你硬直。咁我既然亦就唔可以出去遊行示威喎，係咪啊？而家遊行示威嗰個咩隔人嗰、那個咩限聚令，上次六四燭光晚會都俾你秋後算帳一啲人。咁好啦，咁而家到我哋啲普通市民有咩機會表示自己嘅不滿啊？咁咪走出去碌个名咯，讲句唔好听啲，我支持边个都唔重要啊，到时边个出嚟做我嘅代表都唔重要，我嘅行为只系话俾人听，我系不满而家政府嘅政策。你私人咗一个讲法，竟然唔系对香港有一个自由嘅角度。你而家日日都听你哋嗰套咁嘅即宣传咩？我们为大家好 ，Who is 我们啊？呢、這个我咪代表乜嘢啊？ 嗯，好， 我真系好嬲，好嬲，好嬲啊！ 明白，好多谢。 我听到啊，我真系好想去佢门口啊，举个牌啊，唔该你下台。 好多谢晒陈太嘅意见啊，听多一位赵先生先回应啊，好嘛？赵先生你好， 系喺度喺度。 你好，有咩睇法咧？ 系、我想讲咧，就咧初选咧，我之后咧知道咁多人出嚟咧，我觉得好佩服佢哋，好勇敢咯。其实我都系嗰啲选民嚟嘅，但系咧我真系唔够胆出嚟咯。我唔知点解惊，知唔知啊？之后咧知道咁多人出嚟选咧，觉得自己好懦弱咯，好冇用，唔够胆出嚟。 嗯， 我就系想讲呢啲说话啫嘛。即系我都系选民嚟啊，但系竟然唔够胆出嚟，唔知惊，即系有啲惊啊。 好， 之后知道咁多人出嚟咧，觉得自己好懦弱，好冇用咯、 理解，多谢晒，多谢晒阿赵先生啊吓，意见亦都充分表达啦，多谢赵先生吓。郑昌梅丽云两位有啲咩嘅回应咧吓？ 我讲咗咧，60万嘅人去参加呢个初选，就系反映咗佢哋即系对呢、這个国安法啊。對於即係呢個即係政府嘅不滿，一個情緒嗰、那個即係嗰個發泄嘅表現啦，呢個冇爭議噶。咁啊，爭議點就係即係我就覺得係嗰、那個協調嗰個機制，其實傳統泛民參與呢個咁嘅協調機制，對佢哋嚟講咧，可能其實係一個即係我會覺得行一個掘頭路嚟嘅。即係究竟你譬如你勇武抗爭，咁你亦都未必夠而家新一代嗰班嘅即係年青嗰一代嘅嗰種嘅抗爭嘅意志手法啊，以及嗰個論說，你又未必認同，但係你又考慮到嗰、那個即係、就是、政治嗰個需要咧，你又黐咗埋去佢哋嗰邊。咁但係今次嗰個咁嘅初選咧，亦都係反映其實即使你埋去都好啦。選民對你哋嗰個認同感係低嘅，佢哋認即係呢 參加初選而願意落去投票表達不滿的人咧，對於勇武抗爭派嘅支持度咧係高過傳統泛民嘅。咁你會唔會即係顧此失彼，就變咗兩頭唔到岸咧？因為傳統和理非嘅可能對你咁樣樣咧，亦都係有不滿噶嘛。咁所以我成日就覺得，即係傳統泛民係咪應該思考下佢哋嗰個路線係唔係應該要維持初心、維持初衷嗰種嘅做法，而並非向這個抗爭派去背書咧？咁呢個係一個值得考慮嘅問題嚟嘅。 胡麗雲， 我諗正話有觀眾佢就有聽眾佢都話及到咧，就係話到今次嗰個投票嘅人咧，係其實係呢個跨世代嘅。的而且確係，當我去啲投票站嘅時候，我真係見得到咧，年青嘅人又有，年長嘅人嘅有。我遇過83歲嘅一個嘅思想非常之清晰嘅一個嘅老婆婆。咁我亦都當然遇到係好多係年青人，20歲嘅、30歲嘅都好多，亦都同時間有見得到有一啲係真係雞咁腳咁樣走入嚟個投票站，因為真係要翻工。咁所以引致到咧，其實喺今次呢一個嘅初選裡面咧，的而且確係吸引咗係跨年代香港人對香港政府由2019年到今天積壓咗落嚟嘅一個嘅態度嘅一個嘅表達，而人知道咧就係話到今次真係有一個嘅咁大嘅一個嘅數目。至於你話及到即係正話，好似有一位嘅聽眾，佢話佢好即係覺得有一啲嘅協鳩，話就係話因為佢唔知點解有一啲嘅驚。其實我覺得好明白，因為好多香港人都會係咁樣。但呢個我覺得真係唔係佢哋嘅錯。我哋睇一睇，我哋而家打開個電視機，我哋扭開個收音機，又或者我哋睇一啲主流嘅傳媒啊。鋪天蓋地由好高層嘅一個嘅政府嘅官員，至到一陣間由呢個學者，一陣間由嗰個咩法律界，跟住由呢一啲咁嘅區議員，跟住有一班嘅人走出嚟嚟到去叫囂立向，就係話支持國安法，又或者係做咗啲咩就係違反國安法。你日日夜夜睇住呢啲，聽住呢啲，你個心唔驚咩？梗係冇可能啦！我哋係一班嘅小市民啫嘛。我哋點會有咁多錢或者嚟到去打官司？又或者我哋點會去理解究竟呢個國安法究竟點樣為之違法呢？因為喺個法例個裡面都係模糊，都係唔清唔楚，你完全諗唔到嗰個嘅理據係點樣先為之違法，點樣先為之係違法，亦都引致到就係今次呢個初選之後，呢、這、一個嘅中聯辦、港澳辦以至香港政府，甚至到咩基本法嗰班咁嘅草委，佢哋個個都一個二個走出嚟講，又話違法，又話這樣那樣。係啊，其實我一路都好細心去聽，但我諗聽唔到佢哋講出嗰個原因出嚟俾我聽，我聽唔到啊。但就一味講念念不忘，就話違法、違法、違法，違咗乜嘢法呢？一路都講唔到。相反呢，我又見得到有一啲嘅法律學者，即係講實一句，呢一個係講緊香港喺普通法制之下嘅一個嘅地方。我哋所熟悉嘅就係普通法制，我哋要聽嘅可能就係相對性，都要聽一聽翻呢一個普通法制嘅一啲嘅學者，佢點樣去分析？佢哋係講得到，佢哋睇唔到點樣違法，包括埋Ronnie Tong。 湯 家華，佢都係咁樣樣講，咁所以引致到佢就係話：你話市民佢哋唔驚，佢哋驚理解嘅。但我亦都會好覺得有一樣嘢就係，我哋一定要去冷靜清楚落嚟，就我哋唔好俾心裡面嗰種嘅恐懼嚟到擠閉自己咯。 嗱、好啦，跟住我想好快地問一問兩位嘅評估啊。立法會選舉嘅提名期咧，聽日就會開展啦。咁點解非建制佢哋要舉行一個初選咧？就係希望做一個協調嘛，即係唔使咁多張名單咧出到嚟拉薄咗一啲嘅選票嘛。咁而我哋見到建制嘅方面咧，亦都纷纷宣布佢哋将会派出嘅名单数目啦。譬如民建联亦都系公布咗啦。嗱，上届嘅选举咧，有啲区咧就去到成20多张名单嘅。大家估计今届嘅情况会系点样咧？系咪一个即系两边非建制同埋建制都可能会系一个比较有协调嘅情况之下派出名单，而唔会有咁多张嘅名单同时去竞咗一个咁嘅境地？点样评估咧，赵永春？ 我估唔会好似上一届咁混乱嘅。有上一届你记得我哋净噏候选人啲咩？ 噏 一个就要噏20个，咁你真系 写都惨。 我諗大家或多或少咧都會心中有數，都唔想話大家互相戒票，互相即係拉薄咗。尤其而家咁嘅政治氣氛、政治氣候之下咧，似乎嗰個對抗性啊，嗰個尖鋭，即係比以前更加提升嘅。咁我估建制個派嗰邊咧，點都會，我相信唔公開都好啦，內部都會有啲咁嘅協調嘅，即係你打邊區，我打邊區咁樣嘅。咁啊，非建制派咁，我唔知啦。而家佢哋自己即係冇咗啊，戴耀廷、歐樂軒，可能自己裏邊聽下係咪講唔講得到啦？講得到就可能每區又協調下。咁、那個總數，我相信係冇上屆咁誇張噶啦。 嗯。胡麗雲咧， 我自己會好覺得咧，今次喺建制派嗰面咧，必然係有一個嘅好大嘅一個嘅協調，而個協調咧，某程度上咪係確保到佢哋真係要嘅人數係可以喺個立法會嘅裡面可以出現得到。你話非建制嗰班人係會唔會協調咧？我都相信佢哋協調喺今次呢一班嘅被普遍稱為叫抗爭派嘅呢班嘅年青人。個記者會上面，你見得到佢其實佢哋都嗰、那個嘅嗰、那個嘅嗰、那個、火心嗰、那個熾熱性依然係好強嘅，但係佢哋都有講及到一種會係同呢一個嘅民主派嗰面嚟到有個協調。換句話說，佢哋有呢個咁嘅意識，但係係咪真係做得到咧？我係有懷疑嘅，因為畢竟真係一個未喺個政界嘅裡面打拼過的一班人，和一班是打拼過的一班人，其實很清楚社會現實是怎樣，所以引致到就是我真的會很大的懷疑非建制派他們是否最終都能夠可以協調得很成功。 好，休息一陣，轉頭回來我們講一講，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是簽署了香港自治法案，以及頒布了行政命令取消對香港的特殊待遇的。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从网上见到好多好多取笑足球，又话上一次咧中国进入世界杯决赛周嘅时候，我都唔记得几时啦。而下一次我都唔会睇得到。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如果全国嘅人民都以取笑一个运动为娱乐嘅，我都唔会踢啦。真系要入全国支持先得。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中国点点点。 第29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已经顺利举行，视像版精华将会在7月19号星期日下午4点半到6点在港台电视31和 31A 播出。 公众亦都可以透过港台网站重温声音版精华、流动程式 RTHKMI 重温颁奖礼，又或者登入第29届香港舞台剧奖特备网页 Drama Awards 2020浏览更多资讯和其他得奖名单。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兩位隨住特朗普咧簽署咗香港自治法案之後啦，咁有一個嘅傳媒報道嘅，就係彭博新聞社咧就話，特朗普嘅團隊咧原來已經有一份嘅制裁名單啦，當中咧就包括咗負責港澳事務嘅中央政治局常委韓正啦、特首林鄭月娥啦、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嘅。不過根據彭博呢個報道咧，就話呢個制裁名單暫時係俾特朗普咧臨時叫停咗嘅。不過咧白宮就否認咗呢個報導，亦都話咧唔排除進一步制裁官員嘅。而與此同時咧，根據特朗普所頒布嘅行政命令取消對香港嘅特殊待遇咧，當中有啲乜嘢嘢咧？包括係撤銷特區護照持有人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持有人相比嘅優待啦，另外咧亦都會係發出一個意向通知，尋求廢除美國同香港之間嘅逃犯或者係囚犯嘅引渡協議，終止培訓香港警察同其他嘅保安部隊，亦都會終止咧美國地質調查局同中大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嘅科學同技術研究，同埋一個咧就係喺學術界上面都有影響噶啦，就係叫停對內地同香港嘅富布賴特啊Fulbright 嘅交流計劃啊。嗱，點睇呢啲嘅措施咧？胡麗雲， 我覺得呢一個嘅措施，當然咧有好多人都會講到話，比佢想象之中嘅辣嘅。咁我都係覺得有部分嘅條款都係比我想象以外嘅，即係例如你話連嗰個咁嘅學術交流嘅呢一個咁嘅計劃都係被終止嘅時候，我都覺得係有一啲太過分咯。咁但係個問題嘅就係話到，亦都見得到嗰個嘅條文出咗之後咧，香港有唔少嘅即係官方人士又好，又或者一啲嘅建制派嘅人士都讲，唔会点样动摇到香港嗰个咁嘅金融中心呢个咁嘅地位啊，等等等等嘅嘢。对唔住啊，我真系觉得呢一个嘅讲法未免太过乐观啊。我哋睇一睇翻呢一个咁特朗普佢公布咗之后咧，第二日除咗就系话到有呢一个嘅德意志银行，佢哋都已经讲明佢哋嗰个嘅亚洲执行长咧。他的辦公室將會改去新加坡，亦都同時間裏面，我哋大家都見得到呢一個嘅《紐約時報》，佢哋亦都係決定就係有至少三分一喺香港嘅一啲嘅嘅僱員係將會係轉移過去呢一個嘅韓國。而同時間嘅裏面咧，喺今個禮拜，我唔知佢哋嘅時間咧，將要知 Friday 啦。在美國那裡已經有一班的 banker， 即當中包括這個 Citibank 和美國銀行，他們都已經要求約見這個的美國政府，講清楚究竟這些這樣的條款對他們造成的影響會是怎樣。所以引致到的就是，其實大家已經是不斷地在思索究竟我現在繼續留在香港定话撤出香港，而引致到嘅就系话到，你话唔会动摇到香港嗰个咁嘅地位咧？对唔住啊，我谂即系你同任何一个思想正常、有跟进紧每一日新闻报道、留意香港时局发展或者国际新闻嘅人咧，佢都会同你讲咁样谂太天真咯。 郑春，而家个措施系涉及到学术部分添。 我覺得今次好反映一樣嘢，就係美國政府嗰種即係言行不一嘅情況。我仲記得國務卿佢哋國務卿蓬佩奧咧，其實係好斬釘截鐵咁話咧，美國咧係站在香港人嘅一邊嘅。OK， 咁咧，咁喺佢哋眼中，而家國安法嘅通過啦，咁喺佢眼中，香港人當然係受到壓迫啦，咁受到壓迫，你係咪應該有啲嘢做下，好似幫下香港人咁樣咧？如果你認為你即係喺站在香港人一邊，但係唔係喎？佢係幫手喎，佢係限制特區嘅護照持有人咧，嗰種嘅待遇咧係取消咗嗰種即係特殊嘅待遇，亦都係好多嘅措施制裁即係。有啲行緊，有啲宣布緊，有啲諗緊點樣制裁香港人嘅，亦都要斷咗我哋好多嘅科研嘅交流啦、學術嘅交流啦。由於嗰個護照個身份嘅變動咧，其實經商咧都可能會比以前咧係麻煩咗。咁所以種種嘅措施，其實即係我自己覺得就對雙方都冇乜利嘅。咁但係就反映咗一樣嘢，點解？你認為你站在香港人一邊，咁點解香港人你認為受壓迫嘅時候，你不但止唔係幫咧？嚇，英國又好，澳洲又好啊，起碼門面上啊，都話叫放鬆下香港人喺嗰度嘅居留啊，或者個簽證啊咁樣。但係你不但止唔係，你而家仲調翻轉頭，你嘅措施咧，仲會係好似幫手打壓香港咁樣。咁但係你話嗰個影響係點咧？我相信成個嘅反應，國際嘅反應咧，我相信中央政府唔會話完全咧冇考慮過或者冇評估過嘅。即係你話個評估到個情況係點樣樣？我哋冇可能知啊。咁但係喺佢哋一向嘅態度咧，就話任何呢啲嘅措施咧，只會係兩敗俱傷。咁究竟個評估會唔會去到中美兩方面即係地直？發生的地區的衝突啊，甚至在各方面的全面的對抗、全面的戰爭啊，咁樣，咁呢個就只能夠睇下咧，兩個政府係會唔會一路提升？但係即係好不幸地啊，如果兩個政府的對抗一路提升的話咧， 香港就